一共是7大包300克一包，这就是70根的海参。另外呢，还要赠给大家青中黄的小米100克一包5大包。那么市场价呢是5250元，您得到那个提货券呢上面写的也是5250元，但是今天的您1380就可以拿走了。所以呢，这个组合这个价格呢是真的非常合算，您可以多订一点哈，多囤一点，因为这个提货券呢延续1年的时间呢，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时间匆匆走过，2019年离我们越来越近，北广购物也即将年满5岁了。作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感谢新老会员5年来的支持与信任。即日起，凡在北广购物进行购物的用户将获得2019年台历一本，送完为止。北广购物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佳。李佳你好。 赵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是新品首发哈，为大家推荐一款的非常棒的红茶。 现在天寒地冻的，大家适合喝红茶。 对， 中国人这喝茶怎么说来的，叫做 夏喝绿冬喝红，一年四季喝乌龙。 是，所以呢天寒地冻的时候特别适合喝红茶。 对， 因为喝了红茶呢之后呢，它本身属于重发酵茶。重发酵之后呢，没有那种绿叶茶的那种寒气在里面，冬天天就冷，咱们不能再伤着胃啊，所以它很温暖，可以暖胃暖身暖心，喝完之后身上还精神头还比较足。所以呢这个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喝。但是今天带这茶呀，与以往的茶不一样。 是的，是的， 咱也跟大家说过红茶。 没错，没错。 对， 这个先卖一个关子哈。确实，红茶呢是适合冬天喝的。但是呢，咱们一定要喝好的红茶， 是 身体才有好处， 是 吧？那么今天这款红茶呀，为什么说好呢？咱们有些朋友可能知道哈，细与茶是一对天然的搭档。所以有人说呢，就是戏曲是我国用茶叶浇灌起来的一门艺术。那么也就是说，一些角儿晕晕嗓子，要喝茶。 老得捧着个紫砂壶， 那是啊，那么看戏的主啊，也是一边看戏一边品着小茶， 对， 多舒服啊！ 是， 所以呢，戏曲界的人呢，他们是非常懂茶，而且对茶的这个要求非常高。 是的，您去想啊，您说戏园子底下您坐着看戏的，那必须得有茶配着。 对， 您说您去茶馆里喝茶的，上面得有唱着戏的，甚至可能说是这个整个曲艺行的得有表演着。 对， 所以茶与戏是分不开的，所以就造就了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呢？无论是茶楼也好，无论是戏园子也好，里面大家对于茶的品质的要求，在那个地方。其实是有很多大家名家能够品出来茶的好坏的， 没错。 而梨园行当中都认可的茶，那么真的市场上拿到市场当中，那绝对是优中选优，好中更好的茶， 没错。而且今天这款茶呀，在2017年的时候呢，央视平台有一个节目叫做《梨园闯关我挂帅》。在这个节目当中，这个品牌的茶叶是它的一个独家冠名。 咱的品牌的名字就叫做梨园挂帅，而且呢，这个梨园挂帅的这个茶，2015年的时候，这个作为红茶品牌，荣膺了2015年米兰世博会中国馆的全球合作伙伴，甚至指定用茶啊。2018年的时候，这个天津的融媒体粉丝见面会上，现场投票、现场评，直接评出了大家喜欢的10大名茶，对吧？这都是有老百姓自己的口碑，有真正的专家的认可，所以呢，有整个行业的认可，才推出了梨园挂帅的茶。而梨园挂帅今天带给大家的茶是什么呢？坦阳功夫红茶。坦阳功夫红茶是福建的3大功夫红茶之一。坦阳是个地名，只有在这儿出的好的茶青，配合人工的采摘，再进行人工的后期的研选呀、揉捻呀，整个制作的工艺，才能做出功夫茶的水平。 哎， 什么叫功夫茶？就支持您用那个小壶、小碗一套很繁复的程序，那么反复去泡的，一般的茶支持不到那种程度，只有到功夫茶的这个级别才能配合您这种泡法。当然普通泡法也能喝，所以足见它 它的茶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嗯，这个功夫茶是闽南一带非常有名的一个茶所， 了得了得。 能够以功夫茶这样的形式来饮用的茶呢，不是一般的茶。 是的， 好的。那刚才说了这么多，咱们得隆重推出这个新品了哈。 是， 这就是梨园挂帅这个品牌的红茶。 是， 这个茶在市面上呢还没有啊，我们也是新品上市，应该说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是一个年终回馈的一个感恩回馈， 感恩回馈 也是一个尝鲜价。 是， 这个组合是怎么安排的？ 一大罐非常漂亮喜庆的金属罐子啊，有点那个铜的质感了，上面粘着那个我们的红纸贴起来，然后呢一罐当中呢是200克，200克是4两茶，今天给大家足足6大罐，配3个礼提，这加起来可就是2斤4两茶了，1200克。比如说您真的到这个福建去看当地啊，这6大罐的茶基本要卖到小1300，我们今天每罐200克4两的，我们给大家6大罐，今天此时此刻399而已，所以这才叫回馈尝鲜。 没错，真的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觉得是足有诱惑力的。 是的， 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刚才呢在录节目的时候呢，我也尝了一下啊，因为一般要介绍的话我首先得感受一下。 是的， 确实从外表看呢，它是这种条索紧洁的，而且是乌黑油亮的这样的外形，一看就是好茶叶啊。另外喝起来的话呢，这个茶叶有一种干香啊，带有一种馥郁的果香的这种香气和蜜香的这种感觉， 特别是这种红茶。红茶呢因为它是重发酵茶啊，它呢整个发酵的非常透，它会把茶叶当中很多营养物质通过重发酵的过程激发出来，所以呢红茶最具代表性的口味就叫什么高香。 没错， 非常香，这种香当中会带有它原始生长地的比如花草香、花蜜香、薯香，各种的香气很足，而呢功夫茶的香气又更足，选料制作工艺的不一样，所以您喝的时候您发现那个条索那么紧实， 没错， 乌黑的，然后那整个泛着油光的茶油甚至都可以出来了，然后这种的时候才说明这个坦阳功夫茶，梨园挂帅的优质的坦阳功夫茶，它的品质之高。 没错，今天是一个机会，我们是新品上市，又到了年底感恩大回馈的时候哈，所以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梨园挂帅这个品牌的红茶哈，一共是连主品再赠品6大罐，每罐呢是200克，这就是2斤多了。 是， 在当地呢要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一个品尝的价格，也是个感恩的价格，399元，399元，您就可以喝到非常棒的红茶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那这个红茶我觉得不仅是适合自己喝，你发现这个很多女孩子喝茶呀她爱喝红茶啊，因为红茶呢像它是全发酵茶， 香， 没有任何的刺激啊，舒服，而且有暖胃啊这样的效果，你像搁点其他的这个调料啊，你像什么奶茶 牛奶 等等的 啊放点糖啊，放点蜂蜜都可以调， 非常好喝哈，所以呢无论您自己喝还是送人也非常好。好，那今天呢为大家提供的就是梨园挂帅的红茶，那么连主品在赠品一共是6大罐啊，那么一罐呢是200克，也就是2斤多的茶叶，在他当地的话要差不多1300了， 将近1300， 将近1300。那今天呢我们的价格是399元，399元您就可以拿走了啊，大家真的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尝一尝好的红茶是什么样的味道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好，那么最后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哈，再把今天这个好的红茶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 首先您喝到的是真正的大牌子梨园挂帅，第二您喝到的是地道正宗的坦阳功夫茶，福建3大功夫红茶之一，无论是茶青还是制作工艺，按照手工按照传统工艺制作的，喝起来那个味道啊让您回甘呐 唇齿留香。第三个就是在今天给大家呢您非常应季当令的茶，咱们叫夏喝绿冬喝红，天寒地冻的时候喝点红茶对身体好，暖身暖胃暖心，而且呢同时给您提供各种各样全面的营养，最为重要的是今天在咱们这儿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Pub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3.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培养学习语言的四种技能呢，我们已经了解了很多，在增强记忆力的同时，如何借助其他有效的手段和方法提高学习效率呢？欢迎朋友们来到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让我们的专家给您支招。我是周敏，欢迎两位老师。 Welcome Danny. Hi there. Welcome Bruce. Hello. Well, there's a very interesting beautiful dictionary in your handOn your left side. What is it about? This is one of my favorite kinds of books. It's a dictionary of synonyms. Are you going to teach us a dictionary? I think this kind of book is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increase your vocabulary. You take one word, for example, memory, and it gives you a list of words which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it. So, for example, I chose memory. It says here, recall, retention, impression, recollection,reminder, reminiscence, and so on. And it gives you a long list of words which aren't exactly the same, but very close. And if you remember the group concept, memory, then you have many words, many more words at your disposal. 那么谈到记忆力呢，刚才Bruce 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样的一本字典，是同义词的字典，是不是 Danny 老师？ Yeah, 同义词反义词词典。 所以在增强记忆力的时候呢，也有这样的一种叫做积极暗示法。那么许多人呢，之所以记忆力不佳，是由于对自己的记忆力缺乏自信。所以美国心理学家胡德华曾经这样说，凡是记忆力强的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记忆力充满信心，要经常给自己进行一些积极的自我暗示，在自己的心中呢，要经常的默念，我一定能记住。 所以大家背单词的时候可以先说一下 I can do it, right? I can make it. 呀，刚才 Bruce 给我们一连串念了那么多的单词，刚才我感觉我可能一时还记不住，但是我觉得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意念，告诉你自己你一定能够记住。 有没有试过呢？ 我现在回忆一下recollection, record, retention, or quite many.所以提高记忆力的同时，也是增强你的自信心的一种手段。OK,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背单词。接下来呢，请 Bruce 老师为我们来领读一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单词，在第46页上面。 In particular. In particular. Memorize. Memorize.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第一个单词 in particular 这个单词，它属于介宾结构，做后置定语。常来修饰你所要强调的那个成分，句子成分。而 memorize, 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单词，它是动词，意思是记忆，它是这个属于是记忆过程。 Rule 啊，指的是规则，也指我们常说的游戏规则啊。常在后面接另外一个单词是 regulations, 就是法律条文、法律法规。 List 常见各种表格册子的 Impossible 我们就借助刚才 Bruce 老师说的这个同义词反义词记忆法，那么它的另外一个词义呢，反义词就是 Possible, 而它的名词是 Possibility. Skillful 这是从汉语角度来讲，中国学生常遇到一个问题叫熟练啊，熟练。而另外一个单词呢是训练有素的，就是 skilled。而在这里呢，如果使用 skillful 的话呢，在文章当中大家会见到这个单词的使用方法是 become skillful。 Unless 除 非， 看到这个单词后面呢，肯定会稍后遇到的就是否则这么个含义。 Audiovisual. Audiovisual. 视听啊，第一个表示听，而后面才表示视，就是看。 Method. Method. 表示方法啊，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学习语言的方法。 Practice. Practice. Practice.这个单词的最后两个字母是 SE， 如果是名词的话是 CE。 Drill. Drill. 在这里呢指的是练习和操练，它既是名词又是动词。 Throughout. Throughout. 在整个过程啊，一个重要的一个介词。 Learning a language. Today we want to tell you about learning a language and English in particularStudents used to learn languages by memorizing grammar rules and word lists. Some people still try to learn this way.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become skillful in speaking a language unless you use it. The course you are studying is audiovisual. This means it teaches you with the help of recordings and pictures. That's why it is called look, listen, and learn.The pictures help you understand, remember, and use the language you are learning. These methods can be used in the classroom or in a language laboratory where students practice drills which have been recorded on tape. English is the official language used in Australia, Canada, Britain, New Zealand, South Af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ut it has also become international.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second language throughout the world. Perhaps through English, we will be able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better. We will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whatever part we come from. Well, 这是一篇很不错的文章。 Yeah, we look, listen, and learn. Yeah. 我们看一下这个文章从第一句开始的重要语言点。Today we want to tell you about...我们会为你介绍这个单词呢，没用 introduce。其实西方人在选词的时候宁愿使用 tell somebody about something， 而中国人过于强调使用 introduce， 所以做自我介绍叫 tell me about yourself， 它要比用 introduce 显得更地道。而 introduce 它的意思比较广泛，这个正式文体当中呢，引资等等用 introduce 蛮适合的啊。About learning a language and English in particular， 刚看完在这个单词表当中 particular 这个单词的使用，它前面接 in， 那么作为一种放在单词后面进行加强作用的一个表达法，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今天我们会为大家介绍如何学一门语言，尤其是英语，所以它这个放的位置真的是恰到好处。 in particular 它也等于 particularlyStudents used to learn languages by memorizing grammar rules and words list. 我们看 students used to do， 这是一个重要的句型，表示过去常常。当同学们用到这个表达法的时候，就涉及到了一个暗示含义，也就是说现在是怎么样，跟这个动作实际讲的东西是相反的。如果我们说 I used to smokea lot， 其实就暗示我以前怎么样是这样，但现在呢我不抽烟了，不这么抽了。而这句话则强调是以前呢很多同学都是通过记忆语法现象和单词表来学习语言的，而现在怎么样呢，方法恐怕多了，这种方法已很少尝试或几乎不尝试了。这种强调对比的表达法是同学们特别值得注意的，尤其是比如说他是一个好孩子 He used to be a good boy， 这句话说完其实很伤人的，这句暗示这个孩子怎么样现在不好了。所以我们也可以有的时候说其实我以前挺诚实的， I used to be honest 啊，这种表达法大家使用的时候还要有一种这个善意的行为在使用啊。 Some people still try to learn this way， 但是今天还有人在一些人在尝试用语法和单词来进行记忆学习一门语言。 It is also impossible to become skillful in speaking a language unless you use it. 如果要想把一门语言学得很熟练的话，除非你去用它。这里面又涉及到了一个形式主语 ,to become skillful in speaking a language is almost impossible 的表达法。其实这种结构对于中国学生来讲呢，我们想就是通过记忆背下来是最好的方式，来真正来体会这个表达法的魅力所在。Unless, 见到它翻译的时候，否则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它暗含着两个字，就是否则，除非，说除非你使用这门语言，否则熟练掌握一门语言去说它是不可能的，几乎不可能的。 嗯，李老师，这种双重否定表示肯定的这种语言形式，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多数学生来说呢，还不是特别熟悉。那么您能不能够再给大家举一些这方面的例子？ 双重否定 ，impossible unless。 如果我们把这句话进行替换的话呢，我们是可以把它变成这个用这种双重否定的方式 ，It's almost impossible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from foreign countries。Unless you're able to use English. 那么我想这个句子大家也能感觉到，就是除非你能使用英语，否则跟西方人打交道是几乎不可能的。The course you are studying here, studying is audio visual. 那么我们说这门课程，因为这句话呢放在这儿，大家要注意 the course, 强调是现在我们正在学的课程就是属于视听课程。这句话呢要注意是定语从句。作为一个什么呀一个成分在里面呢 You are studying 因此呢谓语部分用的是 is 大家对这个句子成分要清楚它的核心成分是 The course is audio visual 而这个下面呢我们看到的这个表达法呢就是 This means it teaches you with the help of recording and pictures 其实啊今天咱们也谈到了不少记忆的内容那我们说其实呢左右脑真的就是文字和图像都是互相在一起配合来记忆的 So actually as far as we know that human brain help each other to memorize the pictures and words so they work together on learning and memorizing new things So Bruce, could you show us how do you memorize music signals and things like that in terms of using your brain in the way that you have ever tried? Actually, I find it easier to memorize with the help of a photograph. In English, there is an expression, a picture says 1,000 words. Very useful. Very useful. That's why they use pictures and images in this technique here. That refers to the visual technique. Yes, yes. 哇，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了，就是为什么很多同学在记忆的时候，早期用的学习用的资料都是图文并茂的。所谓看图说话其实是最好的帮助人记忆的一种方式而现在很多初学者来讲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其实在一开始学习一门语言的时候借助看图说话呀，科学依据相当充分所以在这里面呢这本教材不光有图而且还有声音就是这里面刚才提到的 audio 那我想同学们记起来啊就更方便了那么下面进行的解释就很清楚了 That's why it is called look, listen, and learn. Look 指的是看 ，listen 指的是听，而 learn 指的是学习，而 learn 则强调是学到一个结果。 The pictures help you understand, remember, and use the language you're learning. Help 这个词后面接的动词不定式形式没有 to， 也可以带 to， 但大多数情况大家是不加 to 的所以要记住这种形式因此后面的三个单词属于并列结构在 helped 后面都没有不定式符号 to These methods can be used in the classroom or in a language laboratory where students practice drills 那么我们看到这儿这些方法 can be used 这个 use 的使用呢是简单的情态动词下的被动语态啊，跟前面的 use 不相干 In a language lab, 或者是 laboratory, 其实就指的是语音室、语音教室。 Where students practice drills, 句型，而 practice 用的是动词形式，注意结尾是 se, which have been recorded on tape, 已经事先被录到磁带上的内容。 啊，真的现在的同学学习手段是越来越丰富了，有复读机，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协助他们来记忆。So, well, Bruce, did you have any trouble learning English when you were young? Well, that brings up another point. When you're young, it's always easier to learn languages. My daughter has only just turned 3, and she's more bilingual with Chinese than I am. She's become my teacher now. Really? But it's because, partly because she's 3, and she knows, and she is like a sponge. She absorbs language very quickly. When I was learning English, I found it was necessary to have both a practical side of talking, but also the theoretical side. The grammar was very important, too.I think both go hand in hand. Great. One supports the other. Mm-hmm. Great. But I think with the help of computers, the way to learn English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interactive, mm-hmm. not only passively listen to something or look at something like audio and visual. Mm-hmm. Yeah, of course. 其实大家注意的就是说，不光现在的科技手段，各方面都可以帮助大家记忆。伦敦的一个朋友叫 Jerry， 他给我介绍一本书，说这本书就800个单词，但反过来调过去的写，就是用的同义词和反义词，没完没了的，然后让一些重要的知识点不断的在重复。结果孩子看完这本书以后，掌握的这些单词非常的熟练，而非常的到位，从不同角度来看单词。 嗯， 我相信这种记忆更加的立体啊。 嗯，另外我觉得大家看到一些单词呢，应该有意的去记一些你比较感兴趣的，因为在英文当中呢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If you don't use it, you will lose it. All right, good. 我们继续往下看。English is the official language used in Australia, Canada, Britain, New Zealand, South Africa,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我们看到了这里面呢，刚才这个 Bruce 老师在读这句话的时候要注意他的这么多个词合在一起该怎么读好，注意他的规则是先升后降，所以呢我们在读这个长比较长的这种排比的时候要注意这点。另外 English is the official language， THE 要读成 the official language， 官方语言 used， 这是属于过去分词做后置定语了。那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转化成一个定语从句，但在这里显然没有必要。But it has also become international. 那么它也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语言。International 后面是没有 language 这个词的。其实英语的表达习惯在这里，有些词在后面不见得非要说出来。类似的还有，我喜欢读书 ，I enjoy reading。而很多同学会说 I enjoy。Reading books. 其实呢 reading 足以了。It's the most important second language throughout the world. 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第二外语，也第二语言。我们说 throughout the world 今天的表达法真是太丰富了，可以说 across the world, all parts of the world, all over the world, around the world. So,我想同学们大家要一定要注意这个多样的一种表达法。 Perhaps through English we will be able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better， 而 better 在这里是做副词来强调我们谓语动词的这种程度。 Through English， 通过英语我们能更好的彼此沟通了解。 So we will be able to 表示我们将有这种可能性，它其实强调了一种成就感，用了 be able to， 它的含义绝对不只是能不能的问题。 We will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whatever part we come from. We will be able to 又一次使用了，它还是强调我们的成就，所以大家如果你真在这里面使用了 can， 就把我们的含义大打折扣了。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与人沟通啊，后面接 with 非常的常见，记住这个搭配。然后 whatever part we come from， 不管你来自哪里。 嗯，那李老师，您刚才也谈到 be able to 和 can 这两个词，那么他们的主要区别在哪里呢？ 好 ，can 呢特别强调的是这事儿成不成，行不行，强调的是一种许可性。比如说，你能不能借我这笔钱，对吧 ？Can you lend me the money？ 那么对方的回答 ，Sorry， I'm not able to make it。我不是不想借，是没那个能力借。所以 be able to。想想 able 这个词的名词 ability， 大家也不难理解，就是它真的存在能力问题和实力问题， 所以同学们在回答别人的时候别动不动就说 I can't， 这里面有比较丰富的含义在里面。 嗯 ，Well, Bruce, which word impressed you most from what we have learned today? Which one you would like to pick it out? To pick it out, well, international comes to mind. International, it's an interesting word. If you know a little bit about the structure of words, you can figure out what this word means, even though you've never encountered it before. How? You look at the word and you realize, well, it has three parts.Inter, nation, and al at the end. If you reduce it, you take off the suffix, the last part, you have, and you take off the first part, inter, you have nation. And if you know what the prefix, the first part, means, inter, between, then you can figure out what it means. Mm. A little bit of grammar helps sometimes, and practice as well. Bruce 老师讲的属于是构词法的范畴。Inter, 我们可以说 interview. Interview, interviewer.、 Right. 谈到记忆单词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方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想介绍给大家，也就是精细回忆法。那么在平时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呢，我们实记了很多的东西，但是却很少去回忆，所以实记和回忆之间是不平衡的，那么就会使我们的记忆变得模糊。那么大家可以经常回忆一些，而且呢，尽量多的去精细的回忆，那么这也是锻炼记忆力的一种好方法。比如说，请李老师回忆一下你的房间啊，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呢？而门窗是朝哪边开的？家具都是摆放在什么地方？墙上挂着哪些装饰品？等等等等，而且要尽量的完整无缺。 那首先呢，我的门窗的位置，一个是朝东，那么一个是朝北，而屋里呢这个摆设的东西呢，主要的色调呢是这个咖啡色，然后呢墙壁上摆的东西呢大多是电影的海报，以及那个从埃及带回来的这个草画，还有这个学生送给我的各种布艺的东西挂在墙上，然后我还有一个非常舒服的沙发，经常坐在上面，然后沙发也是这个咖啡色的。啊，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我的屋子特别的复杂啊，光台灯就有四到五个，这个让我回忆起来的话，我估计这个都回忆不过来啊，太多了啊。 Well, let's find out about Bruce. Well, do you still remember about the details about your daughter trying to make it or recall as many as possible? So please tell us. Yeah, sweet memories. Well, we have been here in Beijing for 4 months. Her mother always speaks Mandarin to her, and back in the U.S. spoke Mandarin to her. So she was already acquiring it then, but because the context was English, she spoke English. But almost immediately, she switched when she came here. And it was very impressive to find out how much Mandarin vocabulary she had that she simply hadn't used before. But the context changed, and sh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use it.I kid you not, she teaches me some words sometimes. Well, how about her looks? The color of her hair, the color of her eyes? Trying to recall as many details as possible. Oh, I have to call upon my photographic memory, right? To test your memory. Brown eyes, dark brown eyes. But she has the shape of my eyes. Long black hair, but she has brown highlights. Oh, really?And how about nose and mouth? Really in between me and the mother. Right in between. Some people say she looks more like me. Some people say she looks more like her mother. And how about the toys that she has? Quite a range. I have a box full of musical instruments. I have a box full of building materials. She's a bit of a tomboy. In English, there's an expression, tomboy. Like a girl who likes to play a little bit like a boy. So she has a box full of cars. But she also has many educational toys. Toys that teach her, for instance, the English alphabet. And toys that are interactive. She likes very much to go onto the computer and do some interactive games on the computer. Well, so you mean that she likes to do things with her own hands. Well, through learning our text, you both memory are impressed. We have to try to memorize more things in order to